你好，你好，我是雨木，雨木，哎，我是雨木，没错，我是雨木。这是史丹佛监狱实验这部片啊，叫做《史丹佛监狱实验》。香港朋友翻成史丹佛佛，史丹佛都是 Stanford 啊，是一样的意思啊，一样。监狱实验 ，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2015年的一个独立制片啊，独立电影。这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监狱实验，怎么说呢？付钱让你来坐牢，付钱让你来坐牢。看，这是一个研究计划，看似很单纯，这两个礼拜而已，但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单纯。它是来自一项真实的，真人真事的心理实验改编而成的惊悚电影。它描述1970年代上世纪70年代美国史丹佛大学有一位教授，那就是计划主持人，研究计划主持人。他举办一项封闭的测试，叫模拟监狱生活。封闭测试就是 这段期间像入围一样，就不能够跟外界接触，封闭的测试。这是不是很学术的说法啦，就是我就剧情来说，它是封闭，不能跟外面打电话或是什么下班回家这样，没有，你要一直待在那里。他面谈20多位年轻男孩，好，自由意愿去选择你来参与这计划。好，你想要当警卫还是当囚犯，你自己选。好，那就象征意味着那种象征哦，监狱里的生活是你要扮演控管的还是被控管的。教授就观察这个实验，那扮演警卫的还有扮演囚犯的任何一方心里面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但没有想到它是学术性质的试验，却一步一步失去控制。而这个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这部片里面，就是他的教授和他的研究生们举办这个实验。当时他们以为那只是实验而已，就找人来从旁观察记录，然后谢谢大家，发一些酬劳，谢谢大家。多位受试者参与的在面谈的时候，这些年轻的大男孩，他们也以为只是一场蛮单纯的角色扮演啊，弄两个礼拜啊就有钱可以拿了，像玩游戏一样啊，人来了做事时间到了领钱拜拜，就很单纯。而随着这个实验发展的故事发展慢慢就带出来我们时常听到的那句话，事情不是他们以为的那样。而这部片子是一个独立制片啊，他没有太多钱，不是，他没有太多戏剧效果，他没有耍那些花样，他就是老老实实的把这个事情拍出来，真人真事拍成电影。所以在观赏的时候会觉得节奏比较慢，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电影知道世界上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也就是活人的心理实验了。我们不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打完了。70年代还是有，想一想是蛮惊悚的。是对人做实验也不一定说要去拿人开刀才觉得很恐怖啊。心理上的时候也是非常惊悚的啊。因为人呢他是有记忆有感知的，参加这样的实验他说不定实验完了会有心理上的后遗症啊。后遗症，对啊，副作用。 看了这个故事，看这部电影，我觉得有一些感触啊。分几个点来说，第一个就是打工兼差啊，何必认真？打工兼差，兼差打工何必认真呢？接受实验的年轻男孩嘛，他们的行前访谈，因为这个计划主持人他们要筛选这个谁来，不能强迫别人来做嘛，那就行前访谈聊一聊，征询他们的意愿，哦，想要扮演警卫呢，还是要扮演囚犯？那段访谈，那段戏蛮吸引我。这二十几个人，陆陆续续聚在这个小房间里面，那这二十几个人就像是一个小团体啊。他们在团体里面去选择自己想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就蛮特别的嘛。在团体里能选择自己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吗？也不一定哦，不一定。有的人选择当囚犯，那选择有他的理由嘛，有他的理由。他认为，当囚犯应该就给人家管嘛，有没有什么事情好烦的嘛。但有的人觉得当警卫比较，不是，就是说，他希望当囚犯，就没事。两个礼拜过去就好了，什么都不用烦恼。人家叫他这样就这样，人家叫他那样他就那样。甚至他还觉得当警卫是容易被别人讨厌，因为要管人嘛，管着管着容易被讨厌。所以他更有充分理由的就是当囚犯，当囚犯单纯。这是个人在团体当中蛮常见的，蛮常见的一个判断，甚至还包含一种价值观，也就是既然领的钱都一样，干嘛要做管理职？管人被人家讨厌呢，他钱又没有比较多哦。的确啊，的确，的确。可是我再想一想哦，再想一想他刚刚的这些说法，如果你觉得好像不止如此吧，那我就可以说你应该有意识到这个实验有它毛怪怪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我提到如果只看电影发生什么事会容易觉得节奏太慢了，沉闷了，但稍微想一下它有不寒而栗的气息。进一步说，什么东西让你不寒而栗？什么东西让你让我们感到惊悚啊？选择扮演囚犯应该没什么事情好烦恼的啊。可是一旦扮演囚犯会怎么办？会怎么样？扮演囚犯会失去自由。能够容忍自己失去自由多久？这是一个没办法假设的问题。所以他要做实验嘛。这也蛮变态的哦。不是，我个人我没有攻击的意味，我是觉得他想得很细啊，很细微。就像孩子面对成年人的烦恼，只有自己成年了以后才知道。没有办法说叫一个小朋友就想说他长大以后遇到哪些烦恼，没有，他长大以后他才会知道，他是可以设想，可是这就是你知道会离真实有一段距离嘛。那当扮演囚犯的这些男孩们在实验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真的失去自由的时候，就像电影情节演的，囚犯的情绪受到影响，没有自由了，那就觉得只是实验而已嘛，警卫你不用演得那么逼真吧，还真的跟我叫嚣，好在那边拿警棍怎么样的，大家不都是来兼差打工赚个外快而已嘛。但是实验的时间还没有结束啊，囚犯还是必须要继续当囚犯啊， 所以他就着急，就反抗，自由被剥夺了，甚至想要逃跑。这个时候啊，就不是一开始所谓的扮演囚犯应该没什么事情要烦恼了，烦恼非常大，因为没有自由了。平心而论啊，找活人做这样的实验，我自己是觉得蛮残酷的，蛮残酷的，很恶魔。那第二个就是这个真实事件哦，在怎么讲啊？就是在后来，普遍的一个看法，就是还蛮出名的，叫做路西法效应。这个 Lucifer 就是那叫什么？我不敢乱讲，就是堕落天使嘛，就是一个宗教的里面的一个象征人物，路西法。路西法效应是怎么说嘞？我没有要解释它的这个定义啦，只是在这个片里面有提到这个东西。选择扮演警卫是什么情况？在电影里面我看到，这些接受实验的人，他当警卫，警卫要管囚犯，他轮班的去管这个囚犯，按表操课，换句话说，他们不止看守囚犯，他还要想办法去，当兵说这种操一操那些失去自由的人，而不是把他关着，到时候喂食，就这样。睡觉，没有，他要想办法操一操他们，没事叫他们出来立正，站好一排，训个话什么的。这是，我是没有坐过牢啦，这我觉得监狱也不一定是这个样子，不过它就是一个试验嘛，一个实验，就是一种统治跟被统治，管控管跟被控管这样。好，那这是警卫要想办法去操一操这些失去自由的囚犯，警卫就手持警棍，就像是握有权力，跟上一段提到的囚犯，我开始要描述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内容。怎么说呢？扮演警卫就是担任管理职，手握权力，但是要把它当作是兼差打工的平常心，只是参与实验而已，手握的权力也不用太入戏，太认真。大家只要相安无事，实验结束，收工领钱，再洗洗去睡觉，就是这样而已。但其实不是这样。当他穿上这个制服，那个囚犯就穿囚犯的衣服啊，那警卫就要穿制服，他就拿加上手里面拿着警棍。为什么大家领的钱都一样啊？那些扮演囚犯的人都反抗。就好像路西法的迷之音在你耳边说，是不是要好好教训一下他们，让他们乖一点。而电影里面就是警卫有一棍子狠狠的打下去以后，这个路西法就笑了，情况就失控了。这是一种，诱惑你，权力诱惑你，让你在那个时空条件下，可以去管理这些人，他们要听你的，那就不是兼差打工这么单纯了。差不多就可以了。就是我在写的时候跟录音的时候不是同一个时间，所以我也会想一想我为什么写这个东西，真的是很有趣的。为什么我写差不多就可以了？在历史上，这项实验因为它的进行过程失控了，所以它没有走到两个礼拜结束就中断了。而如电影里面另外一位博士，他跟计划主持人警告，这些人不是囚犯，这些人也不是实验项目，他们是人啊，他们不是 subject, 他们不是项目，不是个东西啊，他们是人。实验如果继续进行的话，会造成的那个心理伤害不是你可以控制的。因此必须立刻终止，因为已经失控了。在这里我就 很有感触啊。感触不是说那个恻隐之心的，也不是说那个人权的东西啊。我认为那是坊间一些，就是你在书店可以看到什么增加心理素质啊，就是增加心，你要坚强啊，你要怎么勇敢啊，什么那一类的书籍哦，它里面不会告诉我们的事情叫做差不多就可以了，你就不能这样写，这样写好像卖不出去哦。怎么说差不多就可以了？它进行跟人有关的事情的时候，真的差不多就可以了。怎么样叫做差不多啊？这很笼统啊。那我是要做计划实验的啊，我怎么可以差不多？那我这实验不就吹了吗？就失败了。因为人没有办法真的去逼迫，那他不会有你想要的人，我不知道，就是他会失控。什么时机该由坚持转为灵活应变，差不多这三个字永远是生活的智慧。这是老祖先说的那种适可而止嘛。那老祖先从来都没有说怎么样叫可嘛。所以它是一种生活智慧啊，也是专业智慧啊。只能在岁月里得到体会这样智慧是怎么拿捏。也就是那个计划主持人他并不是很愿意，就是中途就是喊卡，他觉得就是要把他们这个失控也要完整的记录下来才对。可是我觉得这样代价太大了，这代价太大了。所以这个是不是那么的巨力万钧啊，但是他是一个真人真事，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特别把这些感触把它写下来，也在网站上有图文记载。欢迎你来看看。对，我的网站在最后都是要稍微宣传一下，那叫做雨幕散文故事，有下雨的雨，木头的木，雨幕散文故事，那这可以在网络上搜到。那我不知道你是在什么地方听到我这段录音，那如果你这已经是在这个网页的话，那是谢谢你，谢谢你来，那也希望你有空常来。好，再见。